世界这么大，希望你和我一样，每天发现自己越多懂了一点点。如果你想找人分享，记得要写信给我。你还喜欢 DJ 阿雅今天的节目吗？明天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各位大家早上好，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摇，我是大家的老朋友 Nico。 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阿雅的《世界无限大》。这首歌呢，我觉得也可以表达作为电台 DJ 的一些心声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听歌曲之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在分享之前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年底了，你最期待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吧，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发年终奖了。又到了一年的年末，年终奖呢，确实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因为发了钱才可以买新衣服、买年货、孝敬长辈、给孩子啊包压岁钱等等。总之呢，一笔丰厚的年终奖是一个过吉祥年的基础保障。当然呢，我们的年终奖也不仅仅是人民币那么简单啦，有的老板呢也会用特殊的方式表达年底的心意。其实我觉得有些事情也挺让我们感动的。好，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一首来自于方大同的《小小虫》。歌曲过后，我们开始一一盘点那些让我们特别感动的年终奖。 我从小不会说话，总会说些不该说的话，也没办法。我知道我是傻瓜，我不是说情话的专家，别怪我，我搞不懂。要不是这条小小的虫吓得你跳进了我的怀中，可不可这样跟你相拥，我真的很没用。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像伤害了谁，或许我才坏，把小虫甩下来去换你的爱。小虫也有它用途，它用自己甩下的痛苦换我幸福。也许相爱是这样，有人快乐就有人受伤，别紧张，像我这样那么平凡，一张大总脸从来没人愿意多看我一眼，是在人来人往之间，却有小虫换我心愿。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像伤害了谁，或许我才坏，把小虫甩下来去换你的爱。谢谢你心意，我会好好待你，保护着你，带你看天地。下次如果看见女孩子，别再犹豫，你赶快抱到她怀里，让我表现自己。

刻呢，你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安又琪的《最幸福的孩子》。怎么说呢？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年终奖，中奖的你应该可以成为最幸福的孩子了。就是呢，公司投票去哪里旅行。这则年终奖呢，则是诞生于货币行业，因为货币行业竞争相当的激烈，很多公司呢，为了留住或者争取留住一批好的货代业务员，所以呢，非常舍得在年终奖这样的福利上下功夫。据说呢，某公司的年会上，年终奖的福利就通通发了，比如有 iPhone 7啦、空气净化器啦、电视机啦、烤箱加旅游啦，每个员工都有。而且呢，老板也指出啊，我们还是愿意讲究物质和精神奖励并进的。老板说呢，员工平时压力比较大，年终福利呢就是图个开心。每个员工呢想要什么奖，想去哪里旅行，都采用票选的方式。他觉得呢，这样的方式最为民主。不过呢，你看票选出来的结果，大多数好像都是实用品。旅游呢，去年这个公司去的是广州，度了一个温暖的春节。而今年呢，这个公司的员工还在挑地方。啊，听到这里，我是觉得，好幸福啊！我也想去旅行，过一个温暖的春节。好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歌吧。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梦想一下啊，今年的年终奖或许也是让你去旅行也说不定的。 不要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控诉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有缘的话。哭了吗，该哭的人是我吧，你都坦白爱上了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也同意了，既然你提出想法，我们不要拖拖拉拉，就从明天开始吧。那就这样吧，再爱到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拱手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拿了，再给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快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再耗下去都天亮了。这里的钥匙你先留着吧，怕你有东西，假如你有东西忘了拿。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不要再问我，怎舍得控诉让他，你走吧，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那就这样吧，再爱都要撒又拿了，再给抱一下，吻一吻你的长发。不 要再哭了，快把眼泪擦一擦，这样吧，再爱我永远的话。 接下来我们继续盘点一下那些让我们非常感动的年终奖，这个年终奖也是相当的大，老总的奥迪 A6 免费开。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的这个公司呢，据说是因为刚好成立10年，有些员工啊是从头做到了尾，所以年终奖呢就特别设定了一个中心员工奖，奖励每个人一部 iPhone 7。老板呢表示呢，在这10年当中啊，公司也是经历了起起落落，我们这么做只是为了感谢员工的不离不弃。而且呢，今年他们也想把年终奖搞得轻松一些，所以呢，除了中心的员工奖之外，还设立了很多新鲜的奖项，比如最佳段子手，平时呢会编段子推广公司形象的，还有小鲜肉奖啦、白富美奖了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公司还是蛮与时俱进的，听这些名字感觉就很不错。当然呢，他们公司也是会评选出几个优秀员工奖等等，奖品呢就是免费开老板的奥迪 A6。 当然老板也非常的爽快，让出了自己车子的使用权，听起来好像很振奋人心的样子。不知道此刻听节目的你，今年你们公司的年终奖到底是什么呢？好了，接下来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听歌，来自于飞轮海和田馥甄的合作，只对你有感觉。 无解的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话叫做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的笨。 微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的迷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快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也却黏人，爱不觉温顺，有时天真有时很邪恶，对你耍狠就是舍不得。 请吸收养分，让脑袋平衡，要你先生动作慢吞吞，怎么承认我非你 微笑再甜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 保温材料那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3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左右，只有节奏感能够互相记住。全世界，全世界需要的是速度。你看看，你看看，是什么在做主？全世界，全世界是一个大荧幕，你跟他的音乐的脚步。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人觉得孤独，也没有包袱。前所未有的梦，你看，你看，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人觉得孤独。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 陈慧琳的这一首《不如跳舞》，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我们说的是比较物质的这种年终奖的回馈啊，还有一种呢是老总的行跪拜礼，这个你听说过吗？据这个企业的老板叙述呢，他觉得年终奖就是对员工的感恩和回馈，他觉得在他们公司呢发年终奖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而最注重的这个礼呢则是老板的跪拜礼，当然这也让员工非常的感动。员工表示呢，老板每年都会向这些单位贡献最大的工人行跪拜礼，送上大红包和旅游大奖。员工们看到老板真的跪下来，有的人也吓得赶紧跪下来了，还有人呢会突然的掉眼泪，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礼节呢让工人非常的感动，觉得一年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其实在这里的 Nico 也要说，有的时候其实员工想的并不是钱呀礼物啊什么的，想到的或许是老板对于我这一年工作的肯定吧。如果老板一些很细微的很感动的举动让大家觉得对自己的工作非常认可的话，员工真的会感动的落泪的。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这样的人吧。说过了让我们感动的年终奖呢，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黄品源的小薇。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上去，看那星星多美丽，摘下一颗，亲手送给你。

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此刻你收听到的是音乐自在游，我是主播 Nicole。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盘点一下大家呢最期待的年底的事情，就是年终奖。刚刚呢我们聊到的都是让我们振奋人心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找到了一些网友吐槽的奇葩年终奖。其实年终奖就是一个俗称，它的表现形式呢包括不限于现金啊、食物、旅游等，但价值高、实用性强的券类物品呢同样呢会受到大家的喜欢。但是呢也出现了一些被网友吐槽的一些奇葩的年终奖，比如呢前一段时间杭州的一个私企的员工就晒出了年终奖，让大家呢也是大吃一惊。他说呢，我在一家私企工作，我们老板已经50多岁了，而且特别的抠门又奇葩。前两年入职的时候呢，老板说呢每年都有福利，叫我们好好干，到了过年居然只发了一本日历，当然上面还印着老板的照片。现在快过年了，听说年终奖是每人一条红腰带。其实在这里妮蔻也要说，红腰带也不错呀，预祝你新的一年红红火火，也是一件很吉利的事情。好了，接下来我们该听到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于金海心的《爱转了一圈》。歌曲过后大家千万不要走开，下个时段呢我们还是会聊一些让大家感觉比较奇葩的年终奖，你想知道还有什么吗？就一定要继续关注我的节目啦。 的马总在零点准时到达，我

这个时段最后一条资讯，我们共同来关注一名火气比较大的南京小伙子。一名小伙子啊，在南京河沿路某银行的 ATM 机取钱时呢，发现工资还没有到账，一怒之下呢是捡来石块，对 ATM 存款机呢是进行狂砸，银行的警铃大作，其他顾客呢吓得是纷纷离场。民警赶到现场时 ，ATM 机已经面目全非了。随后呢，民警迅速上前将情绪失控的小伙子控制住，并且给他戴上了手铐。好了，今天的资讯全分享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我们还是照例进入今天的音乐时段。第二个时段第一首歌送上来自于赵薇的这首《我和上官燕》，希望呢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好心情。 还有多少事？

此刻呢，你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中意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起聊一聊大家比较关心的年终奖。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60后啊，超过30%的人已经发过年终奖了，约10%的人马上就要发了，超过20%的人今年呢可能无望年终奖，而70后的人呢，将近40%已经发过年终奖了，将近10%的人马上就要发了，超过20%的人认为，今年可能不会发了，而80后呢，超过30%的人已经发了，不到20%的人马上发，30%的人觉得今年应该不会发年终奖了吧。90后就更惨了，不到30%的人已经发了年终奖。这么看来，我觉得年龄应该还是有优势的吧。比较年轻的职场菜鸟们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有进步和上升的空间的。希望通过年龄的增长，你也会成为那个超过30%的人群当中的一员。希望明年你的年终奖也能进入你的荷包。 好好好的让人捏发烧，想你想想想的你内分泌都失调，大林大林昨天晚上真的好想你，身体里每个部位都激动受不了，嘿嘿嘿，我好想你。电话里面约好了就老地方见面，堵车堵车堵堵堵还是晚了一点点，下了天时边走边跑心里边抱歉，刚一见面就睡了一觉真是够丢脸，哎，怎么有个太太站在你身边啊，她啊她她她板着脸，多么你好真高兴认识你，知道的事情真是对不起，她不理不睬完全没反应，我想起慈禧太后交给你的表情，哦，她的妈妈不爱我。大林大林，我该怎么做？嘿，她的妈妈不爱不爱我，该怎么摆脱？怎么救？他们妈咪翻翻白眼轻轻咬喉咙，他说我们已经等得有点没胃口，嘿嘿嘿，人真难做啊，要不要我们一起到哪里走一走，运动运动妈妈也许就会有胃口，太远太远风太大逛街人太多，唱歌跳舞他不会变音韵黑默默，去陪他做做脸顺便按按摩， Sorry 我不是嫌你丑，伯母说的话全都有道理，我们年轻人拿什么跟你比，他不理不睬还是没反应，今天就打铃的手我牵哪里，哦，他的妈妈不爱我， 摆脱这么久。 说到年终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发布一条2016年白领年终奖的调研报告。这条报告显示呢，年终奖满意指数仅为 2.18， 其中呢，国企金融业的白领满意度最高，民企呢私企年终奖最少。数据还显示了2016年年终奖总体均值为12,821元，与2015年相比呢，整体水平略有上升，但仍然是低于2014年的。从分布的城市来看，北京白领的年终奖均值最高，达到了15,846元，其次是上海、深圳和杭州，年终奖呢均位列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分别为14,640元、14,605元和13,765元。听到这一组数据，应该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吧。我想肯定有一部分人是超过这个平均数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是低于这个平均数，或者是没有。在这里呢，我也是给大家打打气，今年没有的话呢，不代表明年你没有啊。我们还是努力工作吧，希望明年大家都能得到丰厚的年终奖。 他说他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镇踏上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 青春可以凝视美 保温材料哪家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起诉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13。 信息大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清晨是一束划破天际的曙光。清晨是一份温暖心灵的激荡，清晨还是对一整天律动生活的守望。 FM 九九九，在清晨开启你一整天的品质回响。 各位好，我是苏然，来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高速方向，京港澳高速西向东，那从京石高速辅路到西三环南路是有大概2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目前低于了10公里。京城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湖光桥到望河桥已经是堵了一个早上哈，目前呢平均时速是低于了20公里。京港澳高速南向北方向，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也是一直拥堵情况，那目前已经是达到了3公里左右，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机场高速的南向北方向以及京藏高速的北向南方向都是有断续排队和拥堵情况。看到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从西土城路到二环那是有1.8公里的拥堵，莲池东路西向东，从卢浦东街到永定路都是长时间排队的情况。西土城路北向南方向以及南三环西路东向西方向断续排队，那以及紫竹院路西向东方向，从西四环的北路辅路到紫竹桥是有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是低于了6公里。朝阳北路东向西方向石富营路附近是有0.7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目前是低于6公里。南大同门路以及这边的复兴门外大街还有崇文门外大街都是断续排队和拥堵情况，希望各位能够堵车不堵心吧。那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您，今天是星期五，限行尾号是3和8。 这里有最动听的音乐，这里有最时尚资讯，这里还有最热辣的话题，这里是音乐自在游，你准备好跟我一起尽情享受精彩的音乐时光了吗？每天早上我在这里等你。我们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们体味他们的别样人生。此刻你收听到的是人物志，我是主播林可。 在中国乐坛，汪峰是那位站在舞台中央的人。20年前，汪峰担任主唱的乐队发布《鲍家街43号》专辑，这是汪峰进入大众视野的开始。此后，汪峰以2年1次的频率发布了10张专辑，凭借《存在》《怒放的生命》《春天里》等作品，这位摇滚歌手已经将影响力突破小圈子，成为被大众关注和议论的明星。现如今的汪峰已经位于中国娱乐圈的最顶层，拥有顶层艺人相匹配的话语权、名气和商业价值，而他的商演呢，也以百万起步，并且随时有聚光灯追随。然而汪峰却说他为此倍感羞耻。让汪峰感到羞耻的是，当前国内音乐行业环境下，多数音乐人无法通过作品获得相应回报的现实。他曾说，我一场演出能拿很多钱，但是我知道还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可能连吃饱饭都是个问题。 汪峰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地位、影响力和商业价值，他可以利用已经获得的名气轻松换来更大的利益，但是他不想做一个装睡的人。这段时间，汪峰越来越乐于谈论对整个音乐产业的看法。不久前，他带领团队开发的一款名叫岁月的 APP 上线，他希望岁月可以帮助他建立音乐产业新的游戏规则。以创业人的身份涉足产业上游，这源于汪峰作为歌手的情怀，当然也源于他作为一名商人的眼光。在国内乐坛摸爬滚打20余年，汪峰深感现在的音乐产业的状态真的是不能更差。作为歌手的汪峰说，一个国家不可能不需要音乐的。作为商人的汪峰说，资本和监管力量的进入给这个行业带来了复苏的可能。无论如何，此刻的汪峰觉得时机到了，他要一头栽进去。 我不是一块石头，也不是一滴眼泪，我只是一只小鸟，在寻找家的方向。我不是一粒沙子，也不是一声轻叹，我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这是飞扬的感觉，在洒满鲜血的天空，一直覆水涌，顶着一颗永不哭泣勇敢的心，这是飞扬的感觉， 听每一段故事，让我们一起分享更多的感动。这一期的人物志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喽。 灿烂生命的模样，这是飞扬的感觉，这是飞扬的感觉，在洒满鲜血

才会觉得我们真的与上一年彻底告别了。但是你的2016过得怎么样呢？当回首过去的一年时，是否曾为虚度年华而悔恨，又是否因为碌碌而为而羞耻？不知道这一年的每一滴眼泪，每一个微笑，每一次低潮，每一次狂喜，都是否累加或更新了更崭新的自己。请相信，所有的告别都是为了拥抱更好的自己。 被守候， 而幸福快乐是什么？